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这两天的戏迷乐啊，我们都会为您播出几段1987年的珍贵录音，那是首都京剧振兴杯电视大奖赛的演出实况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王树芳演唱的《吊金龟》。王树芳1959年考入北京戏校，师从孙辅廷，曾在北京实验京剧团、北京京剧院工作，后又曾经向耿世华、王玉敏、刘增富等名家学习。王树芳唱作俱佳，声音甜润，韵味浓郁，在演唱的时候尤其注重声情并茂，他的戏路很宽，还能反串很多行当。下面就请您欣赏1987年首都京剧振兴杯电视大奖赛当中王树芳主演的《吊金龟》片段。 No! 天爷把眼睛睁开了，咱哥俩就不挨冻受饿了，不是？我哥哥有书信前来，被下书人下错了，下到王家庄，被我那王氏嫂嫂扯开书信一看，咕了一声小叫，私自上任去了。临行之时还说了两句淡话，把你我母子活活冻饿死在寒窑。 好情 明白了，您那做官的儿子不养活您，叫我那钓鱼的儿子养活您呐。先给你个底儿啊，我也不养活你了。 怎么，你也不奉命为娘娘？ 哎，不养活你了。 张毅， 干什么呀？ 我那亲 亲什么呀？那我做的是报的。 小张毅，我女儿啊， 以上您听到的是1987年的珍贵录音，首都京剧振兴杯电视大奖赛王树芳演唱的京剧《吊金龟》片段， 南腔北调剧集。 大师名家谈艺， 吊场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慢慢 用到了各种板式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弥勒。前面听完了老旦名句，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京剧前辈旦行名家严慧珠演唱的梅派名句《凤还巢》片段。 出为娘，回房去吧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实况录音，梅兰芳先生的高足颜慧珠演唱的京剧《凤还巢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，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广播剧场。明天晚上9:30到10:30，主持人尚远接着陪您聊戏听戏，戏迷乐咱们明天见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年华》，杨玉鹏作词，曾令荣作曲，周鹏演唱。 记忆不差，不信问一问白发，那一场老戏依旧在吱吱呀呀，谁的身影路过夕阳西下，有一座石桥说话，离开的都叫老家，不老的只有牵挂，心儿站在最初的地方，那就是年华。今年的桃树开花，去年的燕子回家，总有一种守望不分冬夏，那就是